我国各地积极支援咸宁北道北部救灾战区，金策钢铁联合企业把数千吨铁钢材送往救灾现场，此江道的各家水电站超额计划大量增产电力来供给北部战区和各家救灾材料生产基地。开城市超额计划生产食品、药品、生活必需品和运输工具配件来送往北部救灾战场。保健省及其下属各单位向灾区紧急运送许多药品后，提前结束对居民的预防药接种，来保证预防灾区有可能发生的传染病。教育委员会全部结束了向灾区教师和学生供应248种20万多部教科书、参考书和大量笔记本的工作，现在积极推进切实保障各种教具的工作。